Ho ho ho ho ho Hope Nation， 这是 Pastor Jair， 我们今年真的非常开心可以与你们一起来庆祝圣诞节，谢谢你们当我们 Hope Nation 的一家人，祝福你们的家人还有你在今年有一个 Merry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。